每一次战术环节中的关键角色，在引导星星既定战术的同时，却又埋伏着变化。加士一次又一次朝这些角色发起冲击，都将自己陷入相当被动的局面，最终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他们非但没有击破星星的战术体系，反倒是一次又一次受制于对方的战术。 已经在消息框中敲入集火鬼剑的萧时钦飞快地将这四个字给抹掉了。加士现在已经不能再陷入这样的被动了。眼下形势，他们四打三，虽然星星抓着他们的一名角色，但事实上星星是完全的防守姿态。三个角色紧缩在鬼阵控制的空间中，并不敢跨出这个范围，因为鬼阵的守护加士如此优势下， 一时间竟然也无法击溃星星，没有治疗，他们可打不起这样的消耗，必须快些找到突破口。集火夜修，新的指示跳入了加士的团队频道。这一回车，萧时钦敲的可是相当用力，他心下有点懊恼。他发现他们早该这样打的，他根本不该想那么多， 就完全应该在发现君莫笑后，就集中加士的全部力量，不顾一切的将夜修送离比赛。是的，不顾一切。在上一句指示发出后，萧时钦又狠狠地敲下了这四个字，送了出去。哪怕是牺牲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当中包括治疗， 只要将夜修送出了比赛，加士就算以少打多，就算没有治疗，以他们强劲的实力，还收拾不了星星这边这一群草根出身的新兵蛋子吗？这个道理实在太简单了，简单的萧时钦一开始竟然完全给忽略掉了。他高度重视夜修，分析各种可能，思考着夜修可能制造出的牵制， 所以完全没有想过以这样强硬的姿态送叶修出场。说到底，萧时钦还是没有脱离他中小战队出身的思维习惯，他的战术没能将加士所拥有的战斗力彻底释放出来，挑战赛里过分羸弱的对手掩盖了这一点。 于是到了最终战，当对手的战术将己方选手和角色的战斗力不断放大的时候，加士骤然被压倒了下风。这和人们开始预期的比赛走势完全不符。在人们的心目中，加士就算最终输，也肯定会在绝大部分时间占据上风的，只是因为一个什么重大的失误或是漏洞被星星抓住而一发不可收拾。 谁也没有想过，这场决赛加士会是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被星星不断的削弱蚕食。直至此刻，萧时钦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虽然还不能彻底意识到他和加士的融洽问题，但是至少这一次，他终于找准了关键点。集火夜修，不顾一切。没有治疗，没有治疗就没有治疗。 只要能收拾掉叶修，再大的交换也是值得的。眼下场面，加士还有人数上的优势，或许这将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无论如何，也趁这时间彻底带走君莫笑。顶着鬼阵的限制和伤害，顶着对方的任何攻击，绝对不能再有丝毫退让。新的指示给出的不只是战术思路，不顾一切，这更是一种决心。 所有人看到加士做出这样的指示时，心下都是一跳。他们都预感到本场比赛最大的风暴恐怕就要来了。萧时钦率先做出表率，生灵灭拿出宛如小枪以身堵枪眼的气势冲上去。那些会被鬼阵限制住的机械道具，完全通通弃之不用。 各种重型的、不会随便就被鬼阵击爆的重型机械纷纷登场，在机械空投的空中火力掩护下，生灵灭居然也直接冲进了鬼阵的范围。这一举动对于不顾一切的诠释已经是相当彻底了。加士其他三位选手全都精神一振。 王泽的火柴拧着身子，不顾自己遭受到的攻击，也要从空档中将子弹朝着君莫笑送去。 孙祥和邱飞更是不再考虑如何在鬼阵中减免压制和伤害，只是以君莫笑为目标，以最简单最高效的方式杀了过去。加时骤然掀起的攻势，别说叶修，连乔一帆都察觉到了。他丢下去的鬼阵此时被对方视若无物，他们承受着鬼阵给予他们的伤害还有负面状态，却是集中力量朝君莫笑发起了冲击。君莫笑此时的生命可并不饱满，他也是经历过多番恶斗，单扛过很多攻势，还有撑着千机伞掩护韩嫣柔，那枪林弹雨中的漫步看着真是何等的潇洒。但撑伞的君莫笑事实上还是要承担伤害的，盾牌免疫的伤害是按百分比来的，除此就是防御力的一个提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能像攻击罩架那样完全阻挡伤害，但盾牌的方便之处在于使用它不用像使用攻击招架那样还要考虑到技能判定的问题。面对任何攻击，只要盾牌迎上，防御力和伤害豁免的百分比就能发挥出来。君莫笑撑伞，韩嫣柔躲在伞后是不承担任何伤害的，但是君莫笑本人却逃不掉那些命中之后的掉血。前前后后林林总总加起来，君莫笑此时其实是星星在场角色中血线最低的，已经只有 50% 的生命了。这种情况居然还不想着抢攻他。肖世清此时脑筋转过弯来，越看越觉得攻击君莫笑实在是超级对路的决定。他的生灵灭在进入鬼阵后也是无视任何鬼阵的存在，只是考虑着如何去杀伤君莫笑。乔一帆连忙加强封堵，鬼阵疯狂落下，但却依然被加势几人无视。几人围着叶修的君莫笑狂攻，包子入侵和一寸灰此时像是不存在一样，他们根本不去理会这两人一旁的各种攻击。 用控制的， 乔一帆匆忙在频道里提醒包子。从善如流是包子最大的特点，无论谁出的主意，他根本是不太考虑是不是有道理的，反正先照做了再说。包子入侵凶猛的扑出，一个霸王连拳就想按翻一个目标在地，但事实证明家世就算是不顾一切无视他二人吧，但这样的技能他们还是会在意的。被包子所谓目标的一叶知秋轻巧的一个变向，轻松闪过这一扑倒。包子也不执着，角色身形一转，又是一个锁喉朝着战斗格式掐了去。这个当然也要躲一下，虽然锁喉不限制目标的攻击动作，但是会控制移动，那自然就会无法进入攻击君莫笑的位置。包子入侵的右一击再被避过，但是紧跟着抛杀专袭。流氓这个职业控制系的技能还是比较多，被包子此时一股脑的拼命丢出。没有统一的目标，没有明确的意向，哪个顺手他就砸哪个，顷刻间一堆技能就已经冷却了。包子的手速也是相当出色的，不过这时候也有早已经冷却完毕的小技能，包子毫不犹豫地衔接跟上。 太胡来了， 这是来自李一博的感慨。然而这样的胡来居然针对场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家是不顾一切抢杀君莫笑，他们不会理会任何攻击伤害，但就怕这种控制技的技能耽误他们的时间。他们需要留意来自包子入侵的技能，然而包子的攻击根本没有明确的思路，都来自他天马行空的随意。肖时清经验丰富地预判了两次，居然挨了一板砖。是的，板砖正中生灵灭的后脑，他当时就被砸晕了。不过比较遗憾的是，由于身处鬼阵当中，不间断的鬼阵伤害立即就将他的眩晕状态给解除了，这让乔一帆好生遗憾。这包子也不知道寻求一下配合，早知道你这一砖能中，我这个地方就不放这个带伤害的鬼阵了呀。但包子哪会理这个，他这时早找下一个目标去了。一时间家世几位居然被包子入侵一人杀得手忙脚乱， 他们不想在包子入侵身上浪费时间的，但偏偏提防包子入侵的攻击分散了他们相当大的注意力。天上地下，没有人知道这货的攻击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板砖如是，其他技能也如是。包子入侵每一抬手，家事每一位都要心下一惊，然后来个闪避。到最后呢，包子入侵的攻击也只能打向一个人不是，另两位纯属浪费时间不是。 这可真够乱的呀。 潘林目瞪口呆地感慨着，包子的这一次爆发把比赛带入了不可思议的混乱局面。这已经不是用荣耀知识可以解读的范畴。李一博指导沉默良久，终于感慨了一句， 他打乱了家事的节奏。 是的，这点谁都看得出来，家事的节奏此时已经完全乱了套了。但问题是，星星现在有节奏吗？没有，也完全没有。包子入侵的攻击，家事的人捕捉不到，就连他们星星自己人也配合不起来。 滚开！ 孙翔终于被包子搞得有些不耐了，这家伙小丑一般的表现居然拖缓了他们强攻君莫笑的进度。一叶知秋暂时性的放过了君莫笑，却鞋一抖，却朝包子入侵涌来。他是决心要把这个乱来的家伙也赶远一点再说。 道心！ 结果就在一叶知秋刚刚转了目标，他的身后冷不丁的就是一矛刺来。叶修可还在场上没死呢，这样乱成一团的局面在他眼中无处不是机会，都有点眼花缭乱了。此时一叶知秋忽然改变攻击目标，和其他人一点呼应都没有，叶修这一击简直就是下意识的，不来这一下简直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元武棍，一叶知秋被君莫笑挑飞起来，朝火柴头上狠狠砸了去。 干得漂亮，包子。 那还用说啊， 包子无比自信地说着，但是他到底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了吗？星星战队的队友们表示怀疑，他们觉得告诉包子用控制技能的乔一帆会不会功劳才是最大的。